你唔过呢个民主党，其实嗰个都即系唔系一个民主嘅终极方案，就俾我哋闹卖港嘅个方案。喂，你都咁样嚟要挟我，我咪惩罚你。 嗯。 喂，所以其实喺咁多年嚟，喺佢嘅角度，我简单总结就系、是，喂，我让咗你好多次。喺佢嘅角度啊，唔喺我哋嘅角度啊。 系，咁所以咪有白皮书嘅出现咯。咁有白皮书嘅出现之后，咪就系搞八三一咯。其实成个就系咁。 你睇翻成个中国局势，就系佢嗰种自负自大，同九七年之前嘅时候，佢仲系谂住要靠香港嗰种形势好唔同。而家佢嗰种自负自大，甚至乎對住美國佬，真係好似嗰當年嗰啲人咁講啦，就話向即係美國說不。 嗯，咁因為1979年打後到而家，佢累積咗大量財富啊嘛。你見佢由習近平由講咩一路一大開始，其實某程度上係一種對外擴張。 有時我覺得都幾可憐嘅，即係一種咁嘅由自負自卑走向自大狂妄嗰種咁嘅心態咧。咁當然佢每一次都噏噶。就系话我哋成日咩民族耻辱啊咁梗系啦，屌你咪攞紧清朝嘅时代嗰阵时候俾人恰到真系地底泥咁，咁你攞紧嗰啲嘢嚟讲嘅，梗系鱼皮啦，系咪？咁但系你自己嗰阵时候都戆居噶嘛，大佬， 嗯， 我哋冇读过嗰段历史咩？系你自己戆居嘅啫嘛， 咁你攞紧嗰啲嘢嚟讲嘅， 你搞咩啊你，大佬？ 唔系，但系你又睇翻转头，喂，即使去到咩中睇中国历史啊，乾隆十全武功，佢都系欺压翻国内嘅少数民族嘅啫嘛。咁其实同样地，习近平佢要显示翻佢嘅管治权威，佢要去到显示，喂，佢对外系有能力嗰阵时，咪搞香港恰咯。香港好多反对派喺里边啊嘛，呢、這个亦都系佢直接其實對佢嚟講係叫奪爭取國威一個手段。 仲有一個大環境嘅，其實就係2020年咧，其實一個關口。之前其實國務院講過，不過係比較低調，就係2020年就係深港同城化。呢、這個係要長遠嚟講係要融合咧，咁你啲反對勢力咧係要純化咗先嘅。如果唔係嘅話，咁其實呢一個叫做係中港融合咧嘅一個大嘅障礙嚟噶嘛，即係正正就係點解而家你呢個一地兩檢都一定要係用個最粗暴嘅方法喺香港搞啫，就因為咁嘅原因咩？呢、這個係政治理由。 所以我覺得其實一地兩檢咧，佢係施一個下馬威。 係啊， 喂，佢讓你呢樣嘢乜所謂啫、 嗯？ 原本啊係冇所謂嘅，授權喺香港自己搞咗佢又好，點都好。 佢福田口岸都預咗噶啦，本來 佢起高 咗地噶。 喂，老實講，喺過往嘅日子裏邊，唔好講即係高鐵啦、一地兩檢個問題啦，你喺香港啊，阿爺唔受歡迎入嚟香港嘅人啊，你覺得香港入境處夠膽俾佢入咩？有幾個走得甩啊？過去嘅六四裏邊，除咗方正之外。除了那時候那個牧師，我一時都不記得叫什麼名字，去過美國 Las Vegas 找他那個、後來代表就是說代表共和黨參選的、軍隊牧師， 最近那個前議員 Benedict Rogers、 嗯、 喂阿爺，如果真的要不讓你某一個人入香港境，給張黑名單特區政府搞定啦，使不搞一地兩點啊？所以一地兩檢只係俾一個下馬威，話俾你聽呢、這個地方係我嘅。 嗯， 你從一個惡人嘅角度去諗就得㗎啦。一個橫蠻無理嘅人，五時花六時變，經常搬龍門嘅人就係咁講啦。係、嗯、啊，崔啊 ，Anthony， 我尋日係咁講，我今日係中意咁講，咁得唔得？係咪唔得？咁你點啊？咪同埋佢要開始習慣我係咁。 嗯， 因為對一個權威。佢最重要就係點咧？你好難揣摩佢，你唔可以用頭先我哋嗰啲咩戴啟思嗰啲咁嘅邏輯咧嚟回應噶。 你又記唔記得？ 你唔可以好似我哋將頭先嗰啲咩選舉或者係立法會條例嗰啲嘢嚟同佢講嘅，佢當聽唔到啊！俾你聽而家。 唔係，所以落應鑑咪話，即係二次 DQ 係殺到嚟嘅法治危機咯。呢、這個真係嘅，嗰、那個嚴重性係嚴重過呢個人大決定嘅。人大決定。佢都可以叫做係叫人大啊，係咪？佢都有人大應投啊。而家 DQ 你係冇人應投嘅，就揾啲人放風嘅，即係好似一個幽靈咁樣嘅。 唔係，其實你 DQ 梁天琦嗰次都已經係咁樣㗎。你講緊揾咗個選舉主任之後，嗰個選舉主任講緊佢係根據上面嘅決定去做㗎嘛。咁上面係邊一個你？ 呢個叫做黑箱決定咯。呢個係密室決定嚟啊！邊人大決定？ 同埋呢啲咧就係 boss 嘅做法。我哋嗰個決定啊，你諗掂佢啦。